可是，到了这个时候，还能期待什么奇迹的爆发吗？这时候就是全工会杀过来，也是来不及了呀。正想到这儿，酱油忽然怔了怔，连忙又飞奔回了他的电脑。屏幕里他的角色消息那里一闪一闪，点开一看是夜读寒潭的询问。显然几人先前剑客那里知道了一点情况，此时正在向蒋游请示下一步。 boss 怕是被巨魔校抢走了，但是那家伙的行踪也算是暴露了，快点召集人手去堵他，他们只有三个人， boss 血不多，但也够他们周旋一会儿了。 蒋游匆忙回复着。 好， 夜渡寒潭简单一个回复，已经顾不上多言，立刻对身边的众工会带队人表示他们已经搜寻到了巨魔校的位置，就近指派人去盯住的同时，大队人马连忙就动员了起来。 操！ 这时蒋游又收到了一条消息，一看是他同队的神枪手，显然也是没能候到什么奇迹。 妈的，这帮家伙太阴了！ 牧师和神枪手也就是前后脚的功夫。 不要脸啊，无耻啊，肯定一开始就盯着我们，报坐标很可能是那家伙有意的。 这两个家伙你一言我一语的，看起来是很有意也和蒋游来一段相声谴责一下君莫笑一行。 boss 最后还有多少血注意了吗？ 蒋游问二人。 没注意，当时就注意自己还有多少血了。 两人十分苦逼地回答着。蒋游一队人二次全军覆灭，又是完全无法知晓前方的情况，参与也是来不及，只能焦急地等候夜渡寒潭这边的消息。夜渡寒潭这边已经飞快地把消息告知了众人，并严肃透露出一个真相，君魔校和 boss 在一起。众玩家一听，哪有不哗然的道理？家王朝会长陈夜辉当场遭到不下50个声音的鄙视。陈夜辉一听也很纳闷，他有派手下去那边搜索过呀，确认是没有 boss 的，所以他挺肯定是君魔校耍的花招来着。夜渡寒潭跟着说出了坐标位置后，已经不用再说什么，蹲在峡谷入口又是一个多小时的百人汹涌的就冲杀了下去。而陈夜辉听了坐标后却是先看了下地图。 你妹呀，这叶秋也太不要脸了，这目前坐标和他当时说的那坐标差着几百个坐标区，好不好？这是为什么？故意要把人全都引开，好安安静静打 boss？ 陈夜辉一边指挥着家王朝的人马上路，一边想着，心中也很悔恨，这搜查太不彻底，不然碾一下全图的话，终归是可以找到 boss 的。而各工会的成员之间此时却是下意识地保持了距离。君莫笑这个 boss 不用抢，击杀后荣誉是大家的，但是地图 boss 颜之浪人傲盘就不一样了，荣誉、装备、材料，这些可没有任何人想和其他工会共享。想想每一次抢 boss 掀起的血雨腥风，大家下意识的就互相戒备起来。这当中比较沉稳的却是提供消息的夜渡寒潭，他了解全过程，此时估计颜之浪人傲盘这个 boss 恐怕是杀不到了。君莫笑那么精明的一个人，哪里猜不到一旦他出手抢了 boss， 立刻就会被供出地点，或许这家伙连杀完 boss 从容闪人的时间路线都准备好了。夜渡寒潭一边想着，一边却是找其他工会的带队人商量，让大家散落在一线峡谷中守副本入口的人员尽量分散包围靠近那坐标区域，不求能拦下君魔笑，但至少要清晰掌握他的位置。这意思刚说完，大家便疑惑起来。 你们的人不是已经盯在那儿了吗？ 夜渡寒潭汗了一下，居然忘了这茬了，但还是从容应对。 刚被发现挂掉了，所以我才提醒大家要防备君魔笑脱身， 军幕校现在想必料到我们已经知道他的行踪了，除非他舍得丢下boss，否则带着boss肯定走不了太快。一人说着，但还是注意一下的好，我们看看地图。又一人说，于是七位带头人边赶路边研究地图，又是了解人员分布，划分行走路线，活计也是超级琐碎，几人都是烦得要死，却又不得不搞。 叶修三人这边将霸气熊徒六人一气击杀后，三人终于是排上了炎之浪人傲盘的仇恨序列。炎之浪人傲盘一声尖啸，上来就是大招，地裂斩一出，碎石喷泉四下狂奔。叶修躲避最快，看炎之浪人傲盘出招，直接影分身术，假身留下挨喷，真身却是闪出了攻击范围。 唐柔和包子入侵就没这手段了，听了叶修当心的提示，二人都是纹丝不动地端坐注意屏幕视角的水平线。来了，唐柔这边果然发现视角有一个轻微上抬，然后她的反应却还是慢了少许，闪身时被碎石喷到，那刷一下滑掉的生命让唐柔几乎感觉到了她的寒烟柔有多痛，心疼的不行。 包子入侵那边，全神戒备后却是人品爆发，站位处居然没有出现碎石喷泉。<笑>哎，你知道吗？运气有时候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实力。包子入侵得意地对唐柔说着：“哼，不得不说啊，包子，你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叶修的军幕校此时迎面冲回，而他也正是炎之浪人傲盘的第一仇恨目标。 炎之浪人傲盘的剑技也就那几种，此时迎面而出，立刻环剑入鞘，拔刀斩。炎之浪人傲盘的几个技能特点，早在搞偷窥的时候，叶修就详细给二人讲解过了。一看此时这起手，唐柔包子入侵都是觉悟很高，立刻奔向炎之浪人傲盘左身斜后约莫90度的夹角区域。 这里是炎之浪人傲盘拔刀斩剑气的死角，二人冲向死角，叶修却好像不知死活一样，继续直冲而来，剑气荡开，刮的地上都出一圈刻痕。叶修的军幕校就在此时突的飞身而起，那模样仿佛是踩着炎之浪人傲盘的剑气上一般，时机掌握已经是到达了分毫不差的境界。 喂，看表演呢你俩？君莫笑视角朝下，叶修看到韩烟柔和包子入侵两个一起抬着视角在那仰望自己，抢入死角却不抓紧时间攻击。两人闻声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抢上攻击。韩烟柔一个天机挑上，包子入侵一块板砖拍下，但炎之浪人傲盘在红血状态下稳如岩石。 天机挑过，丝毫不见浮空效果，板砖拍上了后脑，眩晕几率也是受到抵抗。正面却是军魔校从拔刀斩剑气上恰到好处的越过，扬起一脚便是拳法家的技能鹰踏，自天而降，对着炎之浪人傲盘的脑门啪啪啪就是三脚。叶修的军魔校必须抢攻。 此时，他们三人对于炎之浪人傲盘来说，仇恨序位差别不大，军魔校少点输出，很可能就会被那二人把仇恨抢了去。尤其是唐柔的韩炎柔，在输出方面确实要比包子的流氓更加彪悍一些。炎之浪人傲盘当然也不会任由三人围殴，立刻扬手又是一剑，却是狂剑式的浮空类技能倒斩。 但他这一斩范围好大，会从身前一直聊到身后。别说正面的军魔校，就是在他身后趁机猛占便宜的韩烟柔和包子入侵，都会受到攻击。眼看扬起的长剑就要劈到军魔校，军魔校突然拔剑一挥，却是一个银光落刃，瞬时加速了下落。这一剑直冲而下，从炎之浪人傲盘身上抹过。 炎之浪人傲盘依然是纹丝不动， 但是一记道斩却是被君莫笑一落之间闪过。道斩翻至身后，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个早已跳开。君莫笑手中千机伞一折，又成东方棍形态，格斗系职业柔道抓取技能抛投立刻施展。在强制性的抓取类技能面前，颜值浪人傲盘再稳入岩石却也无法相抗，被君莫笑拿了腰间后立刻被带离了地面，抛甩出去。虽无法抗衡抓取，但颜值浪人傲盘却是仗着他强横的体魄，让君莫笑这一投也投不出正常实力下一半的距离和高度，说是抛，但看起来更像是直接往地板上砸去。 接好！ 叶修大声叫着，韩嫣柔和包子入侵两个全神贯注，齐齐冲了上来。韩嫣柔天机，包子入侵勾拳，两个职业的浮空技能一同施展，这才将本已被抓取技能强制浮空的颜值浪人傲盘又击高了些许。包子入侵看准这机会，飞身跳起，空中一个锁喉过去，却也准确卡到了颜值浪人傲盘的咽喉。但对于如此强力的 BOSS 来说，效果自然是极其短暂。但叶修和唐柔都已经抓住了这短暂之机的时机，两个角色几乎是一样的动作，右手提矛身后，左手一掌劈出，轰！似是两声，又似是一声，颜值浪人傲盘一次同时被两个落花掌击中，强横如他也多少要被吹飞一些。韩颜柔的身遭一枚燃起的火属性炫纹已经疾飞冲出，扑向了颜值浪人傲盘。君莫笑这边战矛从身后抽回时一甩，剑端已是黑洞洞的枪口，一个反坦克炮直接轰出，比火属性炫纹稍慢，却还是前后脚的轰到了依然在吹飞状态下的颜值浪人傲盘。而包子入侵这边却也是锁喉放手后献上了一捧炮杀，颜值浪人傲盘重重摔倒在地，几人后跳一步防范，起身冲击波。君莫笑这边拔剑出鞘一甩，一抹暗紫色似烟似雾一般的华光已从剑身上脱刃而出，迅速凝结成了鬼神刀魂。刀阵之中三人力量智力加持，那边颜值浪人傲盘起身冲击波后，眼中凶光一闪，提剑就冲，用的却是把霸气雄图那剑客钉在墙头的技能冲撞刺击，目标依然指向君莫笑。这一招又猛又快，转眼已到君莫笑身前，一瞬间仿佛只是一个恍惚。唐柔和包子入侵感觉君莫笑和颜值浪人傲盘像是穿体而过一般，已经是背对着分开。颜值浪人傲盘挺着他的长剑依旧朝前冲着，剑尖上却没有捅到任何目标，而他的镜中却是有一串血花飞向了身后。唐柔和包子入侵努力回忆刚才的一瞬，却也想不到那一瞬发生了什么细节，只知道那一瞬君莫像是做了个变相移动，从颜值浪人傲盘的身侧闪了过去，而颜值浪人傲盘镜中飞出的血花却让包子入侵立刻想到了一个技能。 割喉！ 包子入侵失声叫道，这个技能要求必须是背身施展，方才君莫笑和颜值浪人傲盘迎面相冲，快到二人都没太看清那一瞬发生了什么，就是这么短暂的一个间隙，叶修竟然抓住机会完成了一记割喉。虽然是每天跟着这人混在一起，唐柔和包子入侵却也不得不狠狠震惊一把。 又发呆！ 叶修叫着，君莫笑已经转回身形拔剑而出，却已是一个崩山机追着颜值浪人傲盘的身形斩来。颜值浪人傲盘冲撞刺激不中，已经停下身形，悠自在刀阵的范围中。很显然叶修这个刀阵释放的位置也是相当讲究，崩山机迎风而下，颜值浪人傲盘只是刚刚转了半个身子，已是从头被劈到脚。左边包子入侵一块板砖重重拍下，右边唐柔的韩嫣柔一记毒蛇般的连突刺出。 啊！ 沿着浪人傲盘发出饱含不甘的一声长啸，眼中光华终于已是褪去。系统公告：玩家君莫笑、韩烟柔、包子入侵，击杀炎之浪人傲盘。世界尖叫： 靠！ 各大公会尖叫： 我靠！ 虽然不是首杀，但是地图 BOSS 本身就极具价值，没有首杀的荣誉也完全不能阻挡所有人的羡慕嫉妒恨。地图 BOSS 就是野图 BOSS， 就是用词不同，其实一个意思。世界频道的一片诧异声中，却也有不少玩家很有风度地发着恭喜的言语或是表情。蒋游远在空机城，却也看得到这系统公告，看得到这世界消息。蒋游真的想吐血呀，好想好想。他又见识了一次君莫笑的深刻。发 BOSS 坐标引起世界关注，逼得蒋游他们引怪上了君莫笑需要的方向。但是玩家蜂拥而至，没有找到 BOSS， 当然会对君莫笑很有意见。于是乎，那一个多小时里寻找 BOSS 未果的玩家在世界上频频对君莫笑发出质疑。如果这是一个玩笑的话，那么折腾了这么多人，不会有人觉得好笑。君莫笑的名声在那一刻可真是相当糟糕。然而一条系统公告将这一切都洗成了浮云。看 BOSS 的确是有的，君莫笑发现了，杀到了，只是你自己没有找到。质疑的声音一下子小了很多，虽然还有不少人怀疑君莫笑发了假坐标调虎离山，但这样的思想不是主流。本来就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找到 BOSS， 还故意发个消息把玩家都调动起来，就算指出的位置和 BOSS 地点背道而驰，但这样调动全图的玩家活动起来，哪一种暴露的可能性更大？这不是很明显的吗？有识之士们否定着这种可能。蒋游、夜渡寒潭他们倒是知道这当中的缘由，只可惜有苦说不出。现在 BOSS 是真没了，而且是他们辛苦了一个多小时后被硬生生夺走的。掀桌已经不足以表达蒋游此时心中的遗憾。 一定要把君莫笑拿下！ 蒋游以极大的力量敲打着键盘，给了夜渡寒潭这一指示。夜渡寒潭毕竟没有亲身经历 BOSS 被抢，此时虽然失望，但还是远远赶不上蒋游那份心情。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场决胜负的比赛，最后一分钟被对手华丽逆转，与此同时场下观众和场上选手之间的心情的差距。 一定！ 但夜渡寒潭还是坚定地表了他的决定。而 BOSS 这死讯一出，七大公会也迅速团结，没有抢 BOSS 可能的隔阂，君莫笑又成了公会荣誉公众 BOSS， 大家都开始准备一起发力击杀。 哎，风叔烟母和那个一寸灰呢？挂掉了，下线了，靠！ 各大公会都有君莫笑，主盯此人，倒是没太去搜索这队中的其他成员。此时看到公告上只有三人，另两个不见，有可能是死掉，所以脱离了队伍。正想着让空机城方面的玩家注意，结果一搜之下，这两人都不在线，这才惊觉。